第五篇仁爱 第三十四则，别人有危难，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，不可幸灾乐祸。二解，当别人有危险急难时，要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他，不可袖手旁观，或者存着幸灾乐祸的心理。 故事济人之急，在庄子一书里面，庄子曾经提到自己家贫穷，因此去向监河侯借米。监河侯说，好的，等我收到封地的赋税以后再借给你300金，可以吗？庄子当时嬲到面都变埋，就话啦： 我嚟嘅时候，半路上有人嗌我，我回头一睇，喺车轮压凹咗嘅地方有一条鲫鱼。我问佢讲：鲫鱼啊，你喺呢度做乜嘢啊？鲫鱼回答讲： 我系东海嘅水族，你有冇一升一斗嘅水可以救下我啊？ 我话好啊，我将到南方游说吴国、越国嘅国王引进西江嘅水嚟救你，可以吗？鲫鱼非常生气咁讲： 我冇咗日常生活需要嘅水，冇咗容身之处，而家我只系要一升一斗嘅水就可以活命，而你竟然咁讲，咁不如去干鱼铺揾我算啦。 由上述的预言可以知道，救人之急要在关键时刻才是最重要的。语云：救急不救贫，因为人都可能遇到紧急突发事件，这个时候我们适时伸出援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，才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啊。故事共命鸟的故事。佛在杂宝藏经里面曾经提到雪山中的共命鸟的故事。据讲共命鸟的声音非常优美，但长相十分特别。一个身体上面有着两个头，其中一个代表善的，另外一个代表恶的，两者共同拥有一个生命，因而被称为共命鸟。有一次共命鸟的恶头睡着了，刚巧善头看到旁边有好吃的食物，于是就自个而独享。等到恶头一觉醒来，发觉个肚饱饱的，心里面就好不高兴，就跟善头吵起上来了。过了几日，恶头捉住一个可以报复的机会，趁着善头睡觉的时候将毒草吃了下去。过了一阵，善头醒来，感觉肚痛难忍，哀哀呻吟。恶头见到，幸灾乐祸地说：哼，抵死，你今日知道受苦了咩？先至啱啱讲完，恶头自己都觉得剧毒攻心，挣扎哀号。不久两个头都中毒而死。共命鸟之所以会搞到双双无命，就是因为善恶两头彼此攻击，互不妥协，才会落得如此。这个也都意味着世间一切皆是缘起，人人都要彼此依靠，互相照顾，才能够生存下去。但愿大家能够在平时互相照顾，急难的时候互相关怀，互相协助，这样才有办法同体共生。千祈不要好像共命鸟一样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最后大家同归于尽。